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话养生说健康，我们请到的嘉宾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我们节目呢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跟大家在说抗纤维化哈，那么这个概念呢基本是深入人心了，所以很多人呢已经把它当成一个最基础的养生保健的一个条件了，所以很多人都在抗纤维化。那么最近呢您也介绍了就是名中药啊，就是金蝉花。那么金蝉花呢也可以叫做蝉花虫草啊，应该说它是我们中医文化保护当中很亮丽的一道风采了。那很多朋友呢也是在采取这种方式呢来进行养生保健哈。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接到了一位叫做周迎春先生的他写来的微信，今年86岁了。 哦，86了。 他呢是让他的女儿帮着代写的。他呢是有什么问题呢？好像问题并不是太大，按来说从86岁的老人来讲啊，像他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应该说还不算大，但是老人他的健康保健意识非常强，即便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他也是在坚持养生保健，在坚持呢吃金蝉花。他平时啊有些掉头发，而且呢掉头发呢他说这个比较严重哈。另外呢他每天晚上啊可能起夜次数比较多，大概有3-4次啊，有的时候可能要4-5次啊。另外呢他有的时候呢由于他年轻的时候啊是站柜台工作，所以他这个腿啊就是全都是青筋暴露，就是静脉曲张非常的严重。 哦，静脉曲张。 按来说像有些人觉得这些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那老爷子真的是特别知道养生保健，觉得这不行我也要改善，于是呢他就吃了金蝉花一段时间。那么一段时间以后哈，他就说他的这个两腿的静脉曲张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啊，而且呢他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的这个有一点贫血，他说他这个眼睛有点倒睫毛，有的时候为了清理呢就得把这眼皮给弄起来，但是每次看到这个眼皮里头呢都是非常白，后来医生呢说就是有点贫血啊，但是通过服用这个金蝉花呢这所谓的贫血的症状也得到了调理啊。另外呢他原来尿急尿频啊或者说夜里经常起夜的情况啊现在得到了特别好的改善，他说现在啊一宿也就是最多啊起这么1-2次，而且呢有时候晚饭还吃的是稀饭啊，甚至可能他睡前还要喝一点牛奶，即便是吃了这么多这个流食，他夜里好像也不怎么起夜了，所以呢他就把这功劳哈、啊、归结在这个服用金蝉花这个身上了。另外他说原来啊有一些轻微的飞蚊症啊，但是呢他也是经过很多的这个治疗效果都不是那么显著，后来呢他用了这个金蝉花以后哈、啊、说飞蚊症的这样的症状也得到了改善。他说呢现在已经服用了半年的时间哈，那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效果，他的儿女呢从最终啊就拒绝他来服用一些什么保健品啊，到现在也是非常的支持，而且呢他也让他的老伴儿也在服用这个金蝉花啊，因为他的这个老伴的身体也是比较弱哈。在这里他也是向张主任啊表示衷心的感谢。 像这样的案例啊，其实我们经常也接到这样的这个反馈，当然也为这个听众，他这个身体这个状况改善感到高兴， 再有一点呢，我纠正一个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这个衰老不是说一定要跟慢性病伴随。 嗯， 我们很多人老是认为说，哎呀，我老了，身体有点这毛病，好像是正常的。我只能说，第一，你没把它保养好；第二，你没有这个找到正确的保健康复这个方法， 嗯， 所以才有这样那样的这个问题。 对，其实张主任这个提醒特别对啊。刚才我在叙述这位的微信的时候，我就提到86岁了哈，好像呢就应该有点什么慢性病哈，好像人家还没有什么病，我还觉得特别庆幸。按来说，如果您适当的哈，适时的进行养生保健的话，并不是说你岁数大就一定应该有慢性病相伴。 这个我觉得一个自己要敏锐，就说当你身体出现异常的时候，我们说这叫症状。症状呢，其实就是你身体功能发出来的一个信号。如果你这种敏锐的话，及早的问一些专业人士，给你予以这个纠正的话，就说我们既不会花太多的钱，也不会造成身体上的结果。可是我们很多人老是说，哎，小毛小病的感觉忍忍忍，其实用专业人士来说，这你里边就是一个信号了。 嗯， 你看昨天我在那个咨询中心有一个厨师，他就感觉说他这个腿啊感觉麻，还有一个针扎眼儿。结果他说他到了一个小诊所，给他开了一堆的这个维生素 B 族。那我一看那个用药呢，它其实就是营养外周神经的，那个药品是这样的作用。 嗯， 那可能这个听众他反映的麻扎，这个诊所呢，首先给他想的是，哎，外周神经可能出现了这个障碍，所以用这个维生素啊什么的来营养这个神经。最后我又细问，我说你还有什么这个不舒服？他说，哎呀，我还有这个口渴。 嗯， 那我说你这个困不困？你现在感觉你挺瘦的，你过去也这么瘦吗？他说这个我这个过去没有这么瘦，这个本身也在做厨师嘛，一天过去吃的东西也相对多一点。那我从这个体征来，我就马上叫工作人员给他测了一下血糖，哎，这个血糖高。所以我们讲过，就是说当这个血糖高了以后，它就会影响这个外周神经。我问这种问题出现多久了，哎，这个他说出现了大概有半年时间。 嗯， 你看他，我觉得只有半年时间，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他是这个血糖高，但是时间还不长。这个时候我也给他明确说，你是属于一个糖尿病的候选人，严格讲你还不是糖尿病，哎，给他制定了适应于他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当然我相信有个半年时间，哎，他的身体就会走向这个康复。 其实很多的身体的病变都是有警示的一些信号的。 是因为我们没这方面的尝试，比如说我这个难受了，我当我能耐受的时候，那我就不去管它。 对，我不当回事儿。 你看我们我什么时候去医院，都是我受不了了，我这会儿去求救医生、 嗯， 哦，这会儿才去进行这个临床干预。其实在有这个预防意识的话，哎，我们就不会出现这问题。 嗯， 像你说的这个，金蝉花呢，因为我们说这个在中药啊，金蝉花呢，它这个是这个药食兼用的这个真菌，具有呢比较高的这个营养价值和特定的这个药用这个功效。 嗯， 那它这个金蝉花它能产生多种在医疗和保健上的这个作用。当然它是含有多种这个生理活性这些物质。这生理活性物质是什么呢？你看它包括这个核苷类、环肽类、多糖类、醇类、脂醇类，还有这个有机酸类等等。那你像这个上海药物研究所啊，就曾经首次从这个蝉花人工培育这个培养物中呢分离鉴定了五个分性化合物，四甲基化糖苷，一个新的环五烯酮类和一个新的含氟南环的有机酸，还有呢它分离到这个苯丙氨酸酸苷，再有呢三六甲基二五派嗪二酮氨谷氨酸等环肽类化合物。当然大家听这个听不懂啊，但这都是这个它里边的生物活性这个含量。 那么近年来呢，你包括一些研究所呢，他对这个肠花的这个药理学研究就证明，哎，肠花它具有这个免疫调节、改善肾功能、调节这个脂类代谢，包括这个抗肿瘤、促进造血、提升机体这个营养状况，再有这个解热镇痛啊，镇静催眠、抗疲劳、抗衰老、抗氧化、降压、降血糖，这个广泛的这个药理作用。可以说肠花它就是一个复杂的天然复方药和天然制药厂。本身这个我们在这个中医一级这个经典里面，早在2000年就对肠花就有记载，它是要早于这个冬虫夏草的。 嗯， 你看我们从现在我刚才说的这个有机这个生理这个活性物质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多重作用，这么一个复方这个作用。所以说我们说它是一个这个天然，就像一个制药厂一样，它体现了补益，就是我们中药里面不是说补益剂吗？补益这个中药这个本质，既不是针对疾病的特异环节，而是通过什么呢？多通道、多靶点这个方式，对我们人体这些某种抗病这个机制呢，起到这个调理这个作用。 嗯，所以这个金蝉花也叫做蝉花虫草嘛。 对，它是这个菌类嘛，也是这个一种这个发酵类的东西。 嗯， 当然现在你从这个制药企业来说，还食品加工来说，都可以人工培植了。 嗯， 那么现在这个研究来说，这个已经能够产业化的应用到这个我们普通老百姓这个人家里边。 嗯，所以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金蝉花这个名贵的中药哈，我们为大家可以提供是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实现一个民族健康的伟大梦想》这本书，当然非常厚哈。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也可以浏览的话呢，打电话预约来看一下。另外咱们还有一个小册子哈，这个小册子大家可以随时领取的，就是关于金蝉花方面的一些内容。大家呢可以在早晨8:30之后免费索取，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在这里啊，我们还提醒大家，实际上养生保健呢，我们还要不要忘了这个季节和时令，是吧？为了让大家更加呢时令养生，我们为大家呢编著了一本小册子，养生小册子叫《五行五色春季养生集》啊。 对，这个春季养生就是我们老说养生，你不能说有了一个好的药品、好的专家、好的这个保健品，我就其他万事大吉了。 对， 我们说这个四时养生，它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管理。 嗯， 那你说这个管理，我们很多听众他没这方面的知识。你比如说这个春季养肝，肝脏功能里边就有一个肝主精筋， 嗯， 就是我们人体这个经脉啊，还有这个骨关节这个筋脉啊，这都是肝管理的。这个时候，假如说我们要运动啊，你做一些肢体，你伸伸懒腰，然后把你的筋，其实你这会就在养肝。 嗯嗯。 我们在这个书里边我们都有这个记录。可是你不系统的学习，你说怎么养呢？我也知道春季养肝，我们要学习一些系统的知识。 对，因为养生保健绝对不是单纯的啊，它是全面的一个养生。实际上刚才呢我提到的那位老爷子86岁的周迎春哈，他也提到了他领取了这本就是咱们为大家编辑的春季养生五行五色，平时还按着里边说的一些养生的食谱啊，养生的运动啊，另外一些防治慢性病的一些药点呢，他都按着这里边去做，所以老爷子他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好的身体。 是，我们说健康第一，你没有痛苦。 嗯。 第二，现在我们社会环境这么好，你能长寿的活着，真的是多活，就是比赚钱比什么都开心。 对呀，所以要好好经营自己的身体哈，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好，那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或者说您对金蝉花这个名贵的中药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那么86岁的周迎春老爷子哈，提到他原来呢有尿急啊、尿频呐、还有夜尿多以及脱发呀、静脉曲张啊、飞蚊症啊等等这些症状。那么通过一段时间服用金蝉花呢，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那么这是一个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把他这些疾病呢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的呢？ 我们说除了啊，就是说这个金蝉花，它有很多的现在药理这个生物活性，就是改善细胞这个调节功能以外呢，另外从中医学来说，金蝉花归这个肺经、肾经。 嗯， 也就是说，通过中药这个理论呢，我们使用金蝉花的话，它能调节或者说补益我们人体这个肾气。 嗯， 我们说肾，它是先天之本，它主宰着我们人体这个可以说其他四个脏器，我们不是说肝、心、脾、肺、肾吗？那么这个肾呢，它和这四个器官呢，它都有非常紧密的这个生理功能的相互协同、相互依赖这个作用。所以从中医来说，它是可以说金蝉花它是一个调五脏的。那从这个药物归经来说，它可以补益这个肾气。那么肾脏呢，你看在我们现在医学里面啊，它是我们人体一个非常主要的这个排泄器官，就是说通过肾小球的滤过功能以及肾小管的这个重吸收和分泌功能呢，形成尿液，从而呢排出我们这些老实说毒素毒素嘛，垃圾垃圾嘛。你看现在代谢性疾病，那你除了进，你还有一个出，如果你这个出调节不好以后呢，那代谢就会异常。所以你看它就能排出代谢的废物，包括调节我们人体啊这个内环里边的水、电解质、酸碱平衡，这样呢就能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的这个清洁和稳定。大家还要明白一点，肾脏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就是可以分泌以及灭活多种激素。这样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激素啊，是我们人体里边这个非常重要的调节剂。你自己多，你自己少，至于你作用在哪个靶器官、靶细胞上面，它可以说我们今天很多代谢过程它都是参与的。所以呢，肾脏呢其实不是简单的一个啊就是生成原料的地方，只是一个 排毒的地方，它事实上是参与我们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的。你看我举例说啊，比如说排泄这个代谢产物，那我们人体这个代谢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多种废物啊，你比如说这个肌细胞产生这个肌酐，我们尿素，还有这个尿酸以及其他代谢产物，哎，它经过肾小球滤过以后呢，基本不被这个肾小管重吸收，哎，由尿液经过肾脏排出。一些患肾脏病这些人群呢，你像他这个晚期呢，那他这个代谢产物他是排不出去的，这样呢，他就会在体内积聚，造成中毒。还有呢，肾脏它能够将一些毒物啊、药物啊，通过肾脏它排出体外，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粉红，包括对这个氨基马尿酸、青霉素类的、头孢菌类的，这些药物呢，它都能通过肾脏排出去。你看，这是它的排泄功能。还有一个，它调节这个水电解质、酸碱平衡。血液呢，通过肾小球哎滤过，形成这个滤液。滤液呢，进入这个肾小管，肾小管又将其中大部分我们说的水呀、钠呀、钾呀、钙呀、镁呀、碳酸氢钠呀、氯和磷，这些包括这个磷酸盐啊这些等这个重吸收，并分泌这个氢钾胺，哎，能够按人体的生理需要来调节这个重吸收以及这个分泌量，这样呢就实现了对这个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的调节。所以你看肾脏患肾脏病的人呢，这个调节功能失去以后，他就会出现什么水肿，哎，高血压、高钾，包括代谢性这个酸中毒。我们说它是一个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包括它还分泌这个肾素、血管紧张素以及前列素、肌肽等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些生理功能相关这个激素，还能分泌这个促红细胞生成素。促红细胞生成素是干嘛呢？你像我们出生以后，促红细胞生成素这个主要呢，它就是由肾脏生成，它可以刺激这个骨髓造血，使我们骨髓这个红细胞这个击落形成单位，哎，分化成这个红细胞。还有呢，它能分泌活性的维生素 D， 这样呢，就影响着我们钙和磷的这个吸收以及钙盐这个沉积。如果你这个肾脏出问题，哎，它这个钙就会出现问题。再还有灭活作用，它能对这个胰岛素、甲状腺旁素，哎，这些激素具有灭活作用。如果这个作用失去了，就会出现代谢紊乱这些问题。 嗯，那通过张主任的介绍，我们也知道为什么金蝉花啊这个名贵的中药能够使人类的很多疾病得到一种改善。那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金蝉花，您可以免费索取《金蝉花受益者实录》这本书啊，更好的来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呢，您也可以免费领取《春季养生五行五色》啊这本养生级的小册子，里边有春季的食谱啊、春季的运动方式啊，以及春季防治慢性病的一些要点等等内容。那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是先到先得。那免费索取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确实善养者健行天下，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养生。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也称蝉花，